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朋友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最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啊继续嘅加入嘅。咁啊，近两三日以来咧，台海嘅局势出现进一步嘅紧张，同埋咧中国高层咧亦都咧系更加暧昧。首先咧讲后者先，就据美国啊同埋韩国方面咧传出嘅消息咧，就系啊呢个咧本来喺十月啊举行嘅 APEC 啊国际经合组织嘅嗰个高层会议咧。本来就是说啊敲锣打鼓中国最高人物习近平即将同 Donald Trump 在韩国会面。但是呢就据说就突然间在这个首尔是由中国订了个行动的酒店是取消。就种种的传闻就习近平不会去。到底什么原因呢，现在是未知，亦都未有官方的最后的核实。估计呢不离呢是几样。有一些人是推测话咧，北韩啊，阿金正恩咧就反对，就唔想咧阿哥咧系喺首尔咧系同佢嘅敌人啊南韩咧行得太埋，即系咧呷醋。吓，第二咧就系健康出问题，第三咧就系里边咧系发生咧系权力方面嘅进一步嘅争斗。啊，呢三个原因咧啊，度都有可能。即系首先咧系要真正系核实咗啊习近平唔去先。啊，呢个咧就比较虚啲嘅。实啲嘅咧就唔系啦，就系呢几日咧，台湾方面咧就发现咧，中国咧就用海上嘅渔船咧系改装为军船咧，嗰个动作同埋步伐咧系多咗，而且咧系出现咧庞大嘅登陆嘅能力，系嘛，同埋咧系近海岸嘅作战嘅能力。第三就系咧美国战争部长海格斯。是召唤咧，系各地啊，系超过800名，系中将以上嘅高级将领咧，系急 call 翻去华盛顿咧，系开会。到底倾乜嘢咧就唔知道。嗱，咁样嘅急召翻嚟开会，我相信唔系第一次，但系公开泄露呢个消息咧就系第一次。咁咧就 Donald Trump 嘅态度尤为暧昧，就系话我唔会出席呢个会议，但系咧点会唔会出席啊？系嘛？据说后来咧。又有一個消息話 ，Donald Trump 咧係會喺呢一場會議嗰度發表重要講話，係咪？凡此種種加埋咧，就令到台海嗰個戰雲咧係更加濃密，而且咧仲未夠。喺琴日咧，《紐約時報》咧係披露中國咧喺華東海岸部署咧一啲先進嘅導彈嚟到咧係威脅台灣。呢個咧就有美國嘅衛星圖片咧係。作证嘅，咁呢啲导弹咧系包括更加拦截嘅高超音速东风17型，另外仲有一只咧就东风26型，就咧具备有打击关岛美国军啲基地嘅能力。咁其实呢个咧部署导弹一路都唔系新闻噶啦，一直喺东部沿海地带、浙江同埋福建咧都有咧一啲咧导弹嘅发射训练，包括咧一啲农田啊、隐蔽嘅山谷啊。高速公路等等，是直接面对着呢是160公里以外的台湾海峡。嗱，呢啲呢迹象呢是加埋呢是又近一步咯，是不是鲍生？ 在日前呢，中国新华社的报道呢就是这个中国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呢完成了第一次的舰载机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咁里面牵涉到三架嘅軍機，第一架就歼十五 T， 第二架歼三十五，同埋咧空警即空中預警嘅600型嘅艦載機。嗱，咁呢樣咧係一種咧佢哋大力宣傳嘅中國嘅海軍咧，終於完成咗呢啲反射同埋著艦嘅訓練啦。咁亦都咧標示住咧又一次嘅突破，而且咧亦都預計未來咧將會係核子航空母艦咧嘅發展嘅下一步。咁所以咧，而家你見到咧，中國嘅備戰嘅速度咧係越嚟越快，而且佢係特別咧向住呢個美國嘅航空母艦嘅戰鬥群嘅方向咧去發展。你見到嗰啲空警嗰啲預警機咧，你以為係呢個美國航空母艦上面嘅預警機，基本上連個設計啊、啲機翼啊、嗰啲大小都差唔多一模一樣嘅。 所以下一步呢，其实呢就将会兴建更加多的航空母舰，据闻第四和第五艘呢已经同时是生产紧，同埋呢准备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呢下水。咁呢个福建舰的舰长呢亦都好长，去到316米，有三个电池发射器，可以弹射呢个战斗机同埋空中预警机。嗱，呢个配置同中美国嘅航空母舰福特号呢係差唔多嘅。而甚至呢佢哋放出嘅影片，佢哋话呢个1035嘅弹射起飞嘅状态呢，相比美国 F-35 呢仲更加完善。咁所以你见到呢，而家除咗你话呢啲无人驾驶啊，或者係以渔船或者係民用嘅船作为监控啊等等呢，其实真真正正准备緊作战呢就係呢个海军。同埋一啲无人驾驶嘅载具啊，咁亦都喺海南岛上面咧，亦都影到一艘大型嘅，大约40几米嘅无人驾驶嘅载具或者叫潜艇咧，泊咗喺岸边。而喺另外一边咧，亦都有成4-5个咧，呢啲轨道咧可以发射呢啲无人驾驶嘅潜艇。咁你见到咧，其实喺个海上面咧，嗰个利用呢个无人驾驶啊，再加埋呢个传统嘅舰载机嘅呢个升降啊，全部咧都系向住咧呢个台湾嘅封锁同埋咧作战咧系做准备嘅。所以其实你见到而家虽然喺乌克兰嘅战争咧仲喺度进行紧嘅时候咧，其实亚洲东亚方面咧个局势咧日日都喺度升级紧。除咗一啲叫超限战，譬如话咧我哋报道过噶啦，台湾嘅海底电缆咧定期都会被咧呢啲中国嘅渔船咧就或者是啲货柜轮咧勾断嗰个海底嘅电缆，而且喺空军同埋海军方面咧，每日个作战嘅准备咧都会更加完善。咁所以其实而家台湾方面亦都咧采购大量嘅导弹，咁亦都一步一步咧准备紧呢场似乎避免唔到嘅冲突。咁究竟几时会出现咧？咁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2027年咧系一个好危险嘅时候因为咧。就有人要连任啦，亦都系呢个解放军咧呢个成立咧呢个100周年，咁所以呢个台湾嘅局势会唔会喺2027年急剧嘅转化咧？咁就大家又要留意一下啦。 我睇就唔要唔等到2027咧，因为最近咧中国高层嘅局势相当之暧昧，系会推前嘅。而且咧，我本人咧曾经多年前讲过，呢个睇下习近平会唔会将。攻打台灣付諸行動是冇得壓的，因為美國的人造衛星一定是影到，包括咧係準備咧係派出龐大的漁船，係咧數以千計，如果唔係都要幾百隻。嗱，呢個咧喺度實現之中。第二咧就係加強對台灣嘅導彈嘅部署啦，呢個亦都俾美國嘅衛星咧係影到，係嘛？第三最重要嘅就係要有咧。准备多达200万嘅解放军，就系呢个咧系要预备喺击败日本同埋美国之后啊嘅嗰个咧系实现最全面嘅台湾嗰个咧系占领。嗱呢一 part 咧系最重要嘅，亦都系会发生喺一场咧生灵涂炭嘅战争之后，甚至有可能咧系动用咗核武器。咁而家前边嗰啲已经具备噶啦，而且嗱仲有咧啲渔船咧。系据说改装军船之后咧，系得到俄罗斯嘅支持啊！最紧要啊，就系普京嗰度咧系支持佢啦，系包括咧提供一啲后勤啊，同埋登陆方面嘅军事嘅训练啊，呢啲咧系最新咧系知道嘅。再加埋呢几日咧，又恢复咧有中国嘅战机咧系超越咗海峡嘅中线，咁咧所以咧就唔系讲笑噶啦。如果呢啲咧万事俱备嘅迹象齐晒，就唔会等到2027噶啦，系嘛？我谂咧，即系快则咧3几个月，迟则咧1年之内咧就会喐手。咁而家反而美国嗰度系紧张。第一台湾嗰度咧，你就算向买导弹，向美国买导弹，据说呢个战争部已经咧指示美国嘅军事工业，包括波音同埋洛希马田，系喺未来1至2年咧加快制造导弹。导弹惊唔够啊，系嘛？咁呢啲咧，导弹嗰方面咧就主要咧，我谂都系要防呢个台湾啦，同埋咧考虑埋呢个俄乌战争。呢个咧就系美国方面系透露嘅，就系兵工厂嘅制造业咧加快。咁而家就系睇啦，下一步系点啊？就系几时喐啊？反而咧，我就觉得香港特区嗰个施政报告咁多年咧。 但佢系欠缺最重要嘅部分，就系咧，好似香港特区政府同埋香港好多人喺度咧，瞌紧眼瞓。万一台海爆发战争，美中两国直接军事冲突嘅时候，香港会唔会进入紧急状态？如果台湾系咧表示抵抗，系咧发射导弹，你点知佢系一定会放过香港？嗰啲导弹咧就一定会咧系轰炸上海啦。厦门呢啲不在话下啦，会唔会整得两冚咧？系俾呢个咧香港将军澳嗰边咧？如果系咁你睇下嗰个香港个爆发过呢啲咁嘅十号风球啊，系就由陈国基呢啲政务司司长整个叫紧急督导委员会。咁你嗰个紧急督导委员会包唔包括台海爆发战争？定系你冇声出咧？系由呢个咧中国方面咧已经有一套嘅蓝本啦，解放军啊。駐香港嘅部隊咧，嗰陣時係接管特區政府啊，嚟咧宣布進入軍事緊急狀態咧。嗱呢，我只係問問題啫。我就覺得好奇怪咧，香港750萬人加埋啲中環精英，同埋咁多咧90個立法會議員，冇人提出過呢一樣。你而家眼見到咧，華東嗰度已經加強部署，係嘛？定係你哋個阿爺咧，係咪有責任喺呢個時候？透過港澳辦公室又好，邊啲單位又好，係同呢個香港特首李家超咧，係交呢個一個緊急嘅方案，定係其實交咗避而不宣咧？你可以話交咗，而家保守秘密，但你要安定人心啊，係嘛？咁所以啊，呢個先至係咧，香港人應該關注，就唔係話入到大灣區有幾多預制菜，預制菜嗰啲口腔期嘅關切當然係好重要啦。但下一步咧，你仲有冇得揀咧？你揀啊留港消費啊，定係去呢個大灣區啊，定係你而家要特區政府撥出若干嘅預算嚟到，唔係發展北部大都會啊？應該建翻100幾個防空洞咧？呢啲防空洞應該喺邊處咧？喺獅子山啦、太平山啦、大帽山啦，係咪啊？啱唔啱啊？嗱，我呢個唔係杞人憂天啊嘛，係咪啊？你估即係香港永久太平盛世咩？好多人都讲啦，你而家最近咪纪念呢个所谓嘅香港加入呢个抗日战争啊，咩180周年啊嘛，抗日战争系点样缘起噶？1941年12月8日啊，呢个日军喺鲤鱼门嗰度炮轰啊，系进入嗰香港嗰阵时啊，香港人点疏散啊？有冇得疏散啊？收尾由东江中队啊协助香港一啲咧文化人物啊，点样就进入呢个大后方啊？咁喂，而家特区政府有冇一个应急计划，系将香港某啲敏感嘅人物喺爆发战争嗰阵时候，喺阿爷嘅督导之下，系移送大湾区啊？系咩？有冇呢啲计划？我而家咁谂提出个问题啫，系咪啊？好啦，咁啊讲翻。而家就系最重要就系而家连战争部部长海格斯都而家都 call 紧急 meeting， 咁你话局势系咪危急？当然咧，美国咧就话啊，唔系，我哋系倾嘅系嗰个军备嗰个改革啫，军事资源啊等等嘅改组。如果系嘅，呢啲系你美国嘅军事内政，你使乜公布啫？唔需要公布噶。即系如果你话呢啲系定期嘅 call 呢啲地区嘅头翻嚟开会，系嘛？即系譬如话施永青。中原的大老板，我定期啊 call 全香港加埋大陆啊中原地产经纪啊嘅嗰啲分公司嗰啲主任翻嚟咧去啊施永青屋企个豪宅嗰度整翻个自助餐同埋咧一人整支可口可乐倾未来3年喺大陆嗰个发展房地产销售嗰个战略，呢啲唔需要大锣大鼓讲出嚟，呢啲系定期嘅会面，长江同埋和黄老板定期咧系开。酒会或者游艇招待高层人员倾下全球嘅战略布局，唔会讲嘅。讲出嚟咧，本身就以一个政治姿态，系意有所指，系话俾边个人听。里边有好多咧空白嘅暗示，系咪？咁所以咧，当然咧，而家亦都配合到最近种种大陆高层透过啲海外呢个 KOL 传出嚟嘅唔知真定假嘅消息，我哋咧一向都讲过。冇證據支持咧，我哋係唔會咧係去渲染嘅。之但係咧，我本人咧舊年咧亦都講過，好似呢一場嘅巨變咧喺度醖釀緊。如果有一場嘅變化開始嘅話，香港應該咧係作好一個準備，係咪？ 系嘛？嗱，你睇最近咧有一个好奇怪嘅迹象，就喺中国嘅联合国嘅大会，嗱，人哋咧系 Donald Trump 发言，内塔尼亚胡出嚟讲嘢，系咪？中国你而家话要为全球啊个治理咧系指明方向，你咪应该揾第一号嗰个出嚟啊发表演讲，呢个咧系佢占据道德同埋舆论高地嘅最佳嘅曝光机会，但系咧竟然冇出，就揾咗个第二号人物，就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呢个咧最弱势噶啦，佢哋自己都承认噶啦，仲弱鸡过李克强嘅，即系代表中国咧系喺联合国嗰度咧系发言啊。呢、这个你系奇唔奇怪啊？仲有讲一轮咧嗰啲啊耳熟能详嘅嘢咧，但系有一句亮点喎，就系咧喺嗰个大会嘅演讲之外，李克强啊李唔系李克强，李克强死咗啦，系李强话过。佢話中美關係應該好似一對爭吵嘅夫妻喎，喂，夫妻係敏感詞嚟喎，中美關係係夫妻，仲係夫妻，夫咩妻啊？係嘛？而家咁樣仲夫妻啊？呢句説話咧，我亦都咧兩年前，年幾年前提過，係當時嘅中國副總理、前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在2015年訪問美國的時候，他講的，他話中國關中美關係應該好似夫妻，並且他被舉例咧係梅鐸同埋鄧文迪添，啊當時咧係非常之討好啊美國國會嘅議員，啊啱聽啊，係啊，咁呢個汪洋語錄嚟嘅，點解呢個時候出自於李強嗰把口咧？到底發生緊咩事咧？呢啲唔係亂噏噶。系嘛？冇话外交无小事啊，中共嘅政治权力斗争更加无小事啊！每一个字啊，系谂过度过噶，有党内组织纪律噶。中美关系现阶段啊，至少绝对唔系夫妻啊。夫妻嗌交咧，系个老婆唔会攞定张刀咧，系谂住劈个老公啦。夫妻你界定边个系夫，边个系妻啊？啊，唔通中国系老公咩？啊、中國是呢個宋江咩？啊，唔通啊？呢、這個美國是嫌婆媳咩？啊，定係中國是呢、這個美國是呢個武大郎？中國是呢個潘金蓮啊？呢、這個《水滸傳》裏邊兩對最著名嘅夫妻咯，係咪啊？啊，仲有啊，根據呢個孔孟嘅儒家嗰個定理，中國有好多孔子學院啊，係開喺呢個美國嘅大學啊嘛。啊，孔子嘅道理其中一條係咩啊？系嘛？就叫在家从父，就出嫁从夫啊嘛，三从四德啊嘛。如果中美关系夫妻，根据孔子学院啊，系你应该所宣教嘅孔子精神，就系、是、老婆要听老公话啊嘛。呢、這个就系有中国特色嘅夫妻关系啊嘛。吓、 嗯， 孔子几时教过你个老婆嫁咗俾老公之后系可以嗌交噶？系嘛？系你收声啊！在潮州传统家庭啊，个老婆食饭啊，都喺个厨房嗰度食噶。咩叫夫妻关系有余啊？ 仲有啊，如果用翻中国传统啊，男方系可以休妻噶，啊，女方唔可以休夫啊。啊，呢个就 而家美国允让休妻啊，啊就系同中国脱钩啊。咁中国就唔得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我手上仲有稀土啊，系咪咩？咁呢啲。喂，好唔好笑啲啊？喺呢个时候讲中美关系有如夫妻，吓、啊，虽然咧系时时嗌交，仍然系夫妻，你觉得系咪怪论咧？啊，你话觉得正唔正常咧？系咪 啊？有关于香港嘅状况咧，我一直都有个好奇怪嘅感觉，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台海嘅冲突或者叫台湾局势嘅问题咧，全部咧。都是避而不谈或者是一句说话都冇嘅。嗱，开头我会以为呢个是属于国防外交，咁我就理解啊。但是对唔住，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呢个唔属于外交啊，呢个是内政嚟嘅，亦都是属于中国啊嘅人民咧里边嘅问题。咁所以既然是咁啊，即系香港是不是应该作出所谓超前部署呢？即系超前部署就是件事未开始之前，你已经准备啊嘛。咁陈国基嗰个紧急应变委员会包唔包括台海冲突呢？因为如果根据呢个香港嘅状况嘅情况呢，坦白讲军事方面呢就未必话直接影响到香港。因为而家台湾现存嘅导弹啦，红枫二型即使部署喺高雄啊，距离香港大约六七百公里呢，这个都系进入咗佢最大嘅射程范围。